开个玩笑啊，我们还是应该多锻炼身体啊，身体好了，我们就不用这个吃药了，我们就可以少去医院了，是吧？ 对，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嘛，身体好了，所有的一切都会好的，也希望朋友们能够多多锻炼。好了，为了给大家加油，我们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给大家，也希望所有的朋友在沿途看到的都是最美丽的风景。 出游选易捷度假连锁酒店，亲子旅行选易捷度假连锁酒店。企业 迄今为止全球唯一的以互联网金融安全为主题的产业园，具有不可替代的唯一性和共享性。园区致力于提供互联网金融安全领域服务，力争打造世界互联网金融安全产业第一园，服务金融创新，做好安全保障。北京互联网金融安全示范产业园，祝各位健走达人领略好风景，走出好心情。 特普利墙纸位于房山区周口店，是中国第一家墙纸生产企业，拥有41年的发展历史。特普利品牌享誉国内外，中国驰名商标企业，产品远销50多个国家。特普利墙纸品质卓越，色彩亮丽，原创设计，是您首选的室内时装。咨询热线4000658868，4000658868。 走完这个最长的这段距离，就是咱们21公里的，然后那个来采访一下您。您好。 你好，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北京市商务委的健走团队，我们这团队今天来了22个人，我们今年已经是第4年到房山来常走了。我觉得到房山来感觉最大的好处是这里边空气非常的新鲜，而且呢它的这个常走的路跟我们平时不一样，我们平时在城区只能走平路，这边是山路和平路相结合，对我们的体力还是有点挑战的，还有点那个弹性的训练，所以我觉得走完以后感觉到非常的舒爽，而且呢沿途的那个服务啊很到位，我刚渴然后就有水来配送。然后我们今天来的时候有一名同志出师不利，还被那个就是脚稍微扭了点，然后所以会很快就给运到了，就摆渡车哈，就是收容车就会回到终点。所以呢，我们觉得这个在我们看来，这几届房山的这个环境是越来越好了。然后那个再加上它本身的地理条件的优势哈，我们那个这种地形还是很优美、很优势、很适合去健身的。然后呢，关键健身完了以后呢，我们前两年来觉得房山这边吃的地方不多，但是我们这回来了以后，下午可以看看这个房山的这个地质公园的那个博物馆，然后还可以去周边的这个农家乐吃吃饭，感觉还是非常好的这种配套。因为大家的目的一个是健身，再有还是一个交流，我觉得除了沿途的交流，21公里可以交流好几个小时，然后同时还可以能够放松身心，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选择，比我们那个挤破头出去这个出去玩什么的，我觉得更好，感觉非常好。 好的，行，谢谢您，非常感谢。好，主持人，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了。 好的，好。这位女士也是非常厉害啊，走了21公里，是来自我们北京市商务委的，也不知道 健走团队 啊，健走团队啊，也不知道他们这一个团队哈、多少人。刚才说有一名同志出师不利啊，就被运了回来啊，估计这20人可能都走了21公里啊。 对， 如果要是这位同志没有出师不利，那就更好了。21人走完21公里，是吧？ 真的很棒，听着就非常的威武。健走团队，那也希望所有的朋友们在这个走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安全。如果您有什么事情的话，别忘了您身边有我们的志愿者。 对。 手头倍儿紧，这49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大家好，我是陈建斌。管家帮为您提供全面的家庭服务解决方案，管家帮让家庭后顾无忧，家政、营养、健康，

汇聚金融大咖，召唤科技顽童，遇见文化潮人。房山长沟邀请四海八荒的你，赶赴这场一年一度的夏日户外狂欢。我行我饭，2017春季北京国际长走大会，全程通过房山人民广播电台 FM107 FM96.9 并机现场直播。身未动，心已远，开放北京，基金小镇，期待您的到来。 大家好，这里是我行我饭开放北京基金小镇2017春季北京国际长走大会暨第23届房山旅游文化节的直播现场，我是辉子， 我是陶峰。 我们今天房山人民广播电台是 FM96.9 FM107 全程为您定机直播。 现在呢，我看到很多朋友们已经陆陆续续的都回来了，而且我感觉现在回来的朋友们是越来越少了。小朋友们，你们走了多少公里啊？ 走了吗？阿姨走了多少公里？ 走一公里是吧？ 八公里。 我发现我们今天那个本来这个官方设定的是三个行程啊，现在目前为止已经有8公里、15公里、18公里、20公里、2公里和刚才我们小朋友1公里是吧？ 人小朋友给你比了8公里， 8公里是800米吧？ 8公里，有小朋友急了。 啊，真走8公里啊！ 好棒， 这么厉害啊！ 好棒，好厉害的，比我都厉害，我才走了2公里。 8公里，我问一下，你喝了几瓶水啊？ 3瓶。 你看，我们小女孩就喝了一瓶，没想到还喝了3瓶。 这是我们窦店中学的朋友是吗？你们走了几公里？21啊！全程都走回来了是吗？ 好棒，好棒！ 你能跟他们对话？ 你们几年级了？ 中学。 9年级了， 靠手语比 手，走了21公里，真的确实是不容易，是吧？我们房山呢，长沟这个地方确实是非常的美啊，而且呢， 地接人灵的， 对啊，而且我们周围的这个景区也是非常美。刚才给大家介绍了很多，像什么上房山呐、云居寺啊、周口店猿人遗址啊，而且我们房山呢，还有一个这个中国特别著名的这个汽车的。越野的这么一个地儿， 喜欢开车的朋友，喜欢这个寻求刺激的朋友，可以注意听一下。 对，叫大安山啊，越野的挑战赛的这么一个基地啊，它是咱们房山区大安山啊这个创建的，很多这个喜欢赛车和拉力越野的朋友们可以到这个地方来尝试一下啊。这个汽车运动呢，已经举办过好几次的这个越野大赛了，在中央五套呢也现场直播过，是一个这个越野性能非常好的这么一个山地，因为大安山嘛，就是有很多的这个非常适合越野的山地，它也有中华第一坡，据称啊，这个坡啊，不是一般的人，不是一般的车开不上去。 我看过那个坡，去采访的时候，真的看着都挺瘆得慌的。 对啊，这个中华第一坡也叫天下第一坡，曾经有的朋友想开自己的车试一下，真的是开到中间就不敢动了，因为上不去，还不敢往下走，这个如果要一偏的话，很有可能会出现危险。所以这个 朋友注意安全。 中华第一坡，大家这个去的时候一定要听我们工作人员指挥，这个有些车是上不去的，一定要性能卓越的这个越野车和驾驶技术有一定水平的朋友才可以尝试。 那稍后我们还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我们长走的盛况。 好。

OK， 非常动感的一首歌，来自王力宏的《唱爽开怀》，也希望所有刚刚走回来的朋友能够非常的唱爽开怀。 路上的朋友走 了多少？走了多少？ 八公里。 八公里。 八公里刚回来啊！那是散步吧？ 慢慢走，根据自己的体力慢慢走就可以了。啊，陶峰，你刚才跟我说你走过21公里，但是是10年前对吗？ 是。 那如果让你现在走一个21公里，哎，我想问一下，你当初走那21公里是、就是完全是平坦的路，还是像现在一样有平路、有山路呢？ 平的路，因为当时是第一届这个北京国际长跑大会是在大兴的亦庄，基本上都是这个平路，像我们。这个出发地一样啊，这个柏油马路， 平坦的大马路。 对，这个走下来之后，就感觉这个膝盖已经很酸了，很疼了，然后腿已经都不听使唤了。这个沿途喝了不止3瓶水了，起码得喝了8瓶。 那你估计，如果现在如果让你走这种平路和这个山路混合起来的，你能走出几公里？ 我估计爬山肯定爬不了了。 你那意思就是？ 走平路完了就回来吧， 就是起点起，然后起点就待着了。 我看我们这平路也有个8公里吧，差不多。 没有没有，真没有。 啊，那我估计我能完成21公里这个路程，就是开车。 嗯，前面的朋友走8公里的朋友，告诉他这个8公里到没到山路啊？ 有山路 没到吧？你看看人家都说了没到山路。 就是，我估计8公里现在差不多能走下来。 也差不多这个时候能回来。 啊，我估计可能这个时候回不来。 回不来。好了，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我行我饭开放北京七星小镇2017春季北京国际长走大会暨第23届房山旅游文化节的直播现场，我是惠子， 我是陶峰。我们今天的这个长走大会呢，是在我们风光非常优美的长沟啊，长沟的这个湿地公园啊，非常的美，而且呢，我们这边有这个很多的泉眼啊，常年的是在往上喷发的这个山泉。我们长阳啊，长沟地区呢，还有非常好吃的这个玉堂贡米啊。不知道今天这个我们在 这个，我记得有一年的这个长走的奖品，会是如果你走完全程会得到这个贡米，真的很香，很好。 50公斤的一袋大米，你扛着走了20公里。开玩笑，其实就是50克一小袋，就大家留个纪念，回家尝尝先。 留个纪念，也希望所有的朋友都能够怎么说呢？根据自己的体力啊，来走这个路程。 我们下回可以尝试一下，是吧？谁要扛着这个玉堂贡米能够走完20公里，就让他带回家。你能扛多少，带走多少，看看大家有没有这个体力。 估计没有人能够挑战吧？ 我估计有人能挑战的话，这主办方不能同意我这个要求。万一都来， 你负责吧。 万一都来大力士了怎么办？是吧？ 是假装不经意经过你家大门外，期待你美丽的身影从远远的走过来，我的天使，我的爱，为你不怕风吹日晒，偏偏命运如此的爱，只有路灯塔笑我呆，我的爱，我等待你回来，分享我的爱。冬天风雪来，花儿谢了依然会开。 北京市房山区的北京互联网金融安全示范产业园是迄今为止全球唯一的以互联网金融安全为主题的产业园，具有不可替代的唯一性和共享性。园区致力于提供互联网金融安全领域服务，力争打造世界互联网金融安全产业第一园，服务金融创新，做好安全保障。北京互联网金融安全示范产业园祝各位健走达人领略好风景，走出好心情。 特普利墙纸位于房山区周口店，

回来的，我们都以为是21公里的朋友，结果呢一问是8公里的，是吧？ 两公里的 还有1公里的，啊，这个速度没关系啊，关键是适合自己的身体，关键起到一个健身的作用。 对， 今天在我们的这个长沟湿地公园呢，相信很多朋友们都已经体会到了这个房山的美景。 嗯， 我们这个房山呢确实是非常美啊，啊，山顶松柏盖帽，山间果木缠腰，山下流水潺潺，平地花园围绕啊。 嗯，这里听到的不是嘈杂的喧嚣，看不到林立的高楼，近在耳畔的是阵阵的蛙鸣，映入眼帘的是精致。所以所有的朋友们，如果有时间，不妨回归大自然，回归我们这个大自然的怀抱，去体会那种自然的风光。 好，今天呢这么美好的时光呢，我们陪大家的直播时间也马上就要结束了，在这里也希望今天参加我们国际长走大会的朋友们能够拥有好身体， 拥有好心情。好了，各位，拜拜， 拜拜。 现金并送原厂导航贴膜，金牌置换，购置税全免，信贷享24期零利息、零手续费，更有1万元大礼包等你拿。买雪铁龙，认准朝阳区来广营西路18号中林达 4S 店，13年品质服务，值得你我信赖。详询0105173885151 517-38851。 生去，没有爱只剩快乐恐惧，爱的苦让我窒息，可怜心无以抗拒，看自己偏偏死去，我只是无痕傀儡恐惧。

有位佳人在水一方，绿草青青，白雾迷离，有位佳人靠水而去。 放不，他在谁？